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12月22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7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12月18号一大早，星海园小区居民傅振林就满怀着激动的心情，把一面锦旗送到了社区支部书记的手中。锦旗上特别书写着8个大字：心系百姓，为民解忧。 近日，第三届亚洲中学生越野锦标赛在中国香港举行，中国代表队选派了男女各6名运动员，在这些主力队员当中，就有我区大兴一中的8名队员，他们分别参加了女子 U15 和男子 U17 组别的比赛。学校的战东林教练还担任了中国代表团团长。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12月18号一大早，星海园小区居民傅振林就满怀着激动的心情，把一面锦旗送到了社区支部书记的手中。锦旗上特别写着8个大字：心系百姓，为民解忧。 傅师傅说，真心感谢星海园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处处为社区居民着想，感谢你们为居民的细心耐心服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接过锦旗后，社区的相关负责人连连表示，居民的需要就是我们工作的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记者随后了解到，居民身边无小事，要为居民服好务，这句话正是星海园社区始终进行的奋斗目标。其实很早之前，社区就已经为傅师傅申请了困难家庭补助，之后又为他申请了低保，但是由于傅师傅的家庭经济困难，身体又有各种疾病，而每年低收入家庭大病报销集中报销只有2次，对于傅师傅家庭经济情况来说，确实是入不敷出。于是居委会在了解情况以后，积极联系相关部门，为傅师傅解决了燃眉之急，保证他在每次住院之后都能够及时报销。 傅师傅为居委会赠送锦旗，也让社区的工作人员非常感动。他们表示，虽然社区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但是受到帮助的居民却把这份关心牢记在心，也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受到了激励，一定要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热情周到地为居民服务，做居民的贴心人。 本台消息，近日第三届亚洲中学生越野锦标赛在中国香港举行，中国代表团选派了男女各6名运动员，在这些主力运动员当中，就有我区大兴一中的8名队员，他们分别参加了女子 U15 和男子 U17 组别的比赛。学校的战东林教练还担任了中国代表团团长。 比赛选在高尔夫球场里进行，场地里都是上下起伏的坡地草坪，而且赛道拐弯弯度也比较大，跟一中运动员平时训练的场地条件完全不同，给队员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针对这种情况，战东林教练带领队员进行了适应性训练，分析了地形特点，做出了相应的战术安排。 在正式比赛当中，男子 U17 组别率先传来捷报，中国代表队获得了团体2名的好成绩。 男子组比赛结束后，即将登场的是大兴一中的6名女队员，他们当中有4人都是2004或者2005年以后出生的小将，比赛经验相对不足，更没参加过这么高级别的比赛。可是别看女孩们年龄小， 但他们意志顽强，不畏强手，敢打敢拼。经过激烈的角逐，万方首先冲过了终点站，夺得了所在组的冠军。随后，蔡盈珍、张彤、左娟娟、徐文宇相继冲过终点，一举包揽了女子 U15 组别的前五名。在场的教练员和裁判员都在为中国队欢呼，更为孩子们的出色表现喝彩。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汤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魏元瑞， 小记者陈梦乔，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吕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旧宫一小的小记者张苏。 大家好，我是来自一中二小的小记者，我叫陈周。近日，一中二小五年级的队员们走进某军事训练基地，开展了一日军营体验课活动。军营的解放军叔叔们对队员们进行了安全自救、反恐演练、叠军备等多项训练。在此期间，我向红领巾通讯社的小记者们对解放军叔叔们进行了采访。 教官您好，我是来自一中二小红龙社小记者，我叫詹朵思义。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的孩子能随时应变安全危害吗？ 现在的孩子对包括北京这一块，主要是对那个青少年安全防护这一块是比较少的。那么我相信经过这次的那个训练营以后，对青少年安全防护这一块会有了逐步的了解和全面的掌握，包括常识和应变能力这一块会有一个小的提升。我希望青少年包括祖国的话能够茁壮的成长。 我是红龙社的小记者，我来自一中二小，我叫柴雅欣。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请问您教我们，你当我们的教官，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感觉做孩子做教育这块能够给孩子包括青少年这块传递更多的是一种青少年安全防护包括给你传导紧急爆炸的一些常识我相信对孩子的以后的成长多多少少有些帮助。 教官您好，我是红龙小记者，来自一中二小，我叫王俊一。当教官这么长时间，您应该多多少少在就是教育方面会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难，一般您都是怎样克服的？ 培训孩子或者说带孩子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一般我会通过去请教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或者心理学家，包括自己从中会摸索经验，然后去解决去处理这些问题。 叔叔您好，我是来自一中二小的红龙社小记者，我叫李俊伟。那么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众多的兵种里面，您最注重的是哪一种兵呢？ 我个人是特种兵，然后呢，我主要比较擅长的是我们的散打搏击这块，从小比较爱好，包括家庭呢受一些部队里面的影响，自己本身也对军人这块比较的崇尚。然后在部队里面确实有几年的当兵经验，对我们人生成长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 教官您好，我是来自一中二小红通社的小记者，我叫郝一普。请问什么是特种兵？特种兵又是干什么？ 什么叫特种兵？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打仗。包括国际意义上的特种兵是在一些比较特殊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一个比较神秘比较危险的工作，包括为国家方面为命运训练方面各方面能够完成不宜常人不能够挑战去做到的事情，这叫比较特殊的地方。 教官您好，我是来自一中二小红通社的小记者，我叫岳子怡。我想问您，您身为一个军人，请您当兵的时候您后悔吗？ 有一句话叫做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他怎么去理解呢？两年的部队生活多多少少有些苦，有些累，有过伤，但是呢从中得到的收获也是很多的。那比如说在你 当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会从内心深处啊，会感受到从部队里面接受的经验啊，去面对这种精神，这种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坚毅的品质，坚持到底的品质。 新闻议事厅， 陈忠，你今年读几年级了？ 我今年读六年级了。 哎，那你在读小学的这六年里，有没有留意过你一共换了几个同桌呢？ 被你这么忽然一问，我还真得想想。 那我这么问你吧，能和你同桌的同学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我感觉吧，是女生多。哎，张苏，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同桌是同性好还是异性好？ 这个我当然是觉得异性好，因为男女生相处和交往能力是社会中人的一个基本能力，男女生同桌有利于这个能力的培养。 我倒是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是同性同桌好，因为我觉得有些问题我们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我们是不可以跟异性同桌进行交流的，但是我们跟同性同桌就可以做更好的交流，所以我觉得同性同桌会更好一些。 嗯，咱俩这个理由听上去都特别充足。其实对于这个话题，同学们也有很多的想法。 那咱们就一起去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旧宫镇第一中心小学的郑晨一、张苏、刘玄珍、周红阳，还有来自亦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方清乐、陈周、郝元志，欢迎你们小记者们今天来宣布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刚才我们两位小主持人也提到了，是同桌是同性的同桌好呢，还是异性的同桌好？哎，我不知道你们在私底下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有。 也有讨论过哈，看来也是一个你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你们身边的离你们非常近的一个话题。我刚才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跟几位小记者聊过了，我感觉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话想要说。他们今天呢同样也是分为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呢是认为同桌还是同性的好，还有一个阵营呢，他们是认为同桌还是异性的好。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两所学校的小记者们。首先有请今天的正方，是认为同桌是同性好的一方，首先发言，有请。 选择同性同桌还是异性同桌，必须先立足事实。调查显示86%的同学喜欢同性同桌，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所以说我们应该选择同性同桌。然后同性同桌能让友情变得更有情，然后也利于合作学习。在课堂讨论时，如果你身边坐一位异性的话，欲说还休，吞吞吐吐，这就不适合我们做学习的交流。 嗯，好，感谢我们正方思路非常清晰的第一轮发言。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反方，认为同桌还是异性的好。我们这一队来派出代表发言，有请。 刚刚你说就是两方讨论的话会更好的话，确实有道理。可是如果就是两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坐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影响课堂纪律，他们就是反正就是课堂纪律就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同学们听课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是不是？ 嗯，好，我们的反方提出了疑问哈。接下来呢，我看你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那把时间就交给你们进入我们自由辩论的环节，还是从我们正方先开始，有请。 我想质疑你的问题，你说异性同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男女生在个人心理上存在差异，男女同桌可以达到异性互补，有利于形成完整的人格。 那么我也想问你，如果两位同学连话都谈不上，还谈得起互补吗？ 可是男女生相处是交往能力中的一个基本能力，所以男女生同桌有利于这个能力的培养。 可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有一些问题是可能是不可以跟男生交流的，就是我们一些的隐私问题，不可能因为这个就跟一个男生去交流我们自己私密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还是同性同桌好，这样有利于我们自身的心理发展。 刚才说有一些私密的问题不可以跟同桌说，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什么事情不一定非要跟同桌说，对于我来说肯定会有很多就是比较好的朋友，知心朋友，这些事情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不一定说什么事情都要告诉同桌。 对呀、啊，可是有的时候同桌就是你的好朋友，你有的时候，我认为同性同桌是很好的，因为你的有一个跟你能够世界观或者说话题聊得比较来的一个人在你旁边，你就可以把你心里任何烦恼跟他讲，这样你们就变成朋友了，而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同桌。 那如果按你这么样说的话，那学校为什么不分男生班和女生班呢？ 如果说分了男生班和女生班的话，那这个就是之间可能就是对一个突然跟自己性别不一样，或可能会有点突兀，所以没有分男生班跟女生班。但是我们男生女生在一起，我们女生跟女生之间也是要培养社交能力的。 对，女生和女生之间是要培养社交能力，可是如果你不经常和男生一起交流的话，你长大了之后对这个社交方面也会有一定影响的。 嗯，可是对于有一些同学来说的话，他的性格是比较内敛的，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跟男生对于自己的异性去交流。这样的话，他第一个是没有很好的朋友，第二个就是对于自己来说社交能力有一定的退化。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些性格不太好的同学，不擅长交流的，我觉得还是说同性同桌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更容易交流一些。 我觉得说，如果说按照你的观点的话，就是说性格比较内向的话，因为男生我觉得男生的性格大致都是处于那种比较活泼比较开朗的，这样男生的生活习惯他可以带动你，他的性格也可以带动你，这样的话也许你的性格就会变得比较开朗。 难道女生就没有开朗的性格吗？男生也有很稳重的呀，为什么说只有异性同桌才能达到性格互补呢？同性同桌就不一样了吗？ 同性同桌的话，他可能会影响你上课的收听情况。 男女生方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性格上的互补，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在交流方面对于异性来讲还是会有一种陌生感，因为他毕竟跟你有的时候他的跟你的想法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男生女生他们在想同一件事情的角度是不同的。 因为这样的话，你这两个角度你合并一下，然后呢，你就可能会有一个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新的认识。 我不认为有一些男生愿意跟女生的思想去互补，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就像在我们生活中，可能女生是比较就是可能成熟的就是比较早，而男生他们可能到很后面的时候，他们才会才会像我们女生心智上比较成熟，所以他们一直都是保持着一种，在我看来有一种还是小孩的状态，去有点幼稚的去看待一个事情，他可能不会愿意去跟你交流，去跟你融合你的想法。 所以这才是锻炼我们男女生交往的一个能力，不是吗？ 我们选同桌的初衷不就是为了学习，为了使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能力提高，然后也利于学生的发展。那如果说异性同桌的话，他们有会相互排斥，可是那选异性做同桌，那三点初衷都没有达到，你说选同桌还干嘛呢？ 所以说就是两个女生同桌的话，女生一般嫉妒心比较强，所以他们两个就如果是闹不好，就是关系很差的话，他们两个如果老是让他们比如说一起讨论问题，他们根本就不会真正的讨论问题，如果是可能还会发生分歧，还会吵起来。 那女生和男生之间就不会有分歧吗？就像我刚才有提到说，女生有些问题是不可以跟男生说的，也就是说女生和男生的性格是不同的。在学习之余的时候，男生会聊足球、说军事、说科幻，女生会谈明星，两个根本不同的一个话题方向，他俩肯定是融合不起来的，对于我们的社会发展也是有一定问题的。 他们两个话题不一样，所以可以相互的交流，这样的话也可以更加拓展我们的知识面。 刚才那个问题我想回来啊，就是说在我们说女生嫉妒心强，所以我们就可能聊不到一起，课上老师要交流问题我们也可能不会一起去交流，但是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抱着一种很强的嫉妒心再去跟她的同桌去相处。我们同桌就是为了让我们能跟别人去相处，为了让我们能够消除这种对别人这种不好的一些芥蒂啊，或者说一些嫉妒心的一些存在，我们才要去有一个同桌，一个离我们近的人，去让我们跟他去亲密的相处。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女生比男生更知性更知心， 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很细心去观察你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而且你们同性的来讲的话，可能了解会更多一些，可能思维想法是一样的，他们去在交流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很多同样的想法，而不是会说像你那样去所有的同桌都会去造成矛盾，不是的。 我很同意你这个观点，但是异性同桌他们的世界观不同，聊的话题不同，在和对方聊天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可以获得更多知识和见解呀。 可是上课讨论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坐了一位异性，你会开放性的跟他说所有你想和他聊的东西吗？如果你身边坐一位同性，你们就可以滔滔不绝，想聊啥聊啥，这也有益于学生的思维。 这样的话影响课堂纪律，你可以滔滔不绝，可是难道你这个话题就可以就此收住吗？ 难道男女生他就有难道男女生做同桌他就有修行质量了吗？ 假设的话你跟一个男生同桌的话，那个男生他可能会想到一些，就是他比较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这些的，这样的话也可以让女生就对这方面有一些了解，而女生就比较细心，然后呢就会培养一些男生的好习惯，比如说提醒他就是不要忘东忘西，或者是就是他的卫生。 这个问题咱先放一边，大家都也许都听过同桌的你吧。然后有一句歌词我记得是，我才是偶然才想起你借过半块橡皮擦，应该是这样。然后异性只是偶然来点缀而已，那同性呢就不一样了。同性你想要一缕春风，他有可能会给你整个春天，对吧？ 你说的这个只是一部分，而且你那是歌词，可能不完全是现实。为什么同性就可以给你整个春天，然后异性就不可以呢？ 咱们回到刚才你说那个话题上面来，你说假设你一个男生在身边可能会带动你去对一些事情感兴趣，这样就是你说的互补，对吧？人格上面的一个互补。但是我想问你，都不愿意跟他交流，他怎么互补你？你不愿意去跟他聊他想说的那些事情，那他怎么互补你？我想问，难道你的同桌一直都会是一个异性吗？当然不可能。我曾经试过去跟一个男生就是坐在那里聊一会儿天，但是我坐不住，我没有跟他共同的地方可以跟他去聊，而且他也不愿意跟我去进行交流。我想在异性方面，不管是男生跟女生交流还是女生跟男生交流，他们没有一方会是主动的。 我也有过同性同桌的经历，但我发现有的同性同桌他是会互相包庇的现象，会就是在课堂上说话，或者说他没有错是其他同学说话，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基本上都是跟这六年基本上都是同性同桌，我没有这样干过。我不想去包庇任何一个人，既然说会有这个事情，会有这个隐患，他就不要这样去做啊。难道你以为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两个关系很好，难道他们就不会互相包庇吗？ 如果是你特别要好的朋友跟你说今天我怎么怎么着，你帮我跟老师就是说打一下圆场之类的，或者是帮我跟老师说一下，我觉得如果是你特别要好的朋友的话，你不可能会有就是说不包庇的心理。即便是再公平公正的人，在自己最好的然后关系最好的朋友面前，他也会有这种心理。 如果说是像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因为如果说我要像你这么做，这么有人情味的话，我会害了我的朋友一辈子，就因为这一件小事儿，他因为这个可以以后再也不完成作业，因为我包庇他呀。所以我觉得你这观点是不成立的。 好，咱们时间有限哈，我现在给你们正反方各方再一个机会，你们派一个代表来做你们的总结陈词。咱们从反方先开始吧，这次好吧？ 我认为还是那句话，就是男女生之间交往能力是一个社会能力的基本的一个培养的方式，所以男女生应该互相当成同桌，所以我赞同异性同桌。 同性同桌不但利于学习，也还利于思想交流，他们因为有共同语言，和异性不一样，两者可以相互吸引，有更大的提升的空间。与同性同桌的诸多好处相比，选择异性同桌就是选择了无谓的烦恼，选择了家长和老师管理的难度，也选择了学生全面发展的不利因素。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选择同性同桌呢？ 好，非常精彩哈。听了你们的刚才这个观点的讨论，现在我想请你们所有人把你们本身的 立场和观点先放下，然后来回答我几个问题。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是你的同桌，你最不能容忍同桌有什么样的缺点？ 就是比较邋遢，然后不讲卫生。 一个是不讲卫生，一个是在上课老说话。 就是比较讨厌，就是老师在各种时候都会在你伤心的时候他也会烦你，然后在你就有别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会烦你。我不喜欢这样同桌，就是没有，怎么说呢，没有眼力架吧，就是看不懂事情的这个状况。 我不喜欢那种太过精的同桌，就是什么事都特别用心，什么事都非常精到没有一点错误，那种同桌，那种同桌不适合交朋友。 以上几个方面就代表了你们最最不受欢迎的同桌类型。好，那我问一下，你们最喜欢什么样的同桌呢？ 就是可以跟你知心聊天，然后在你就是比如说你没有忘，你忘记带东西的时候可以就是借你，然后呢在你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及时帮助你，然后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能安慰你的人。 就是卫生比较那个比较干净嘛，然后桌面也比较干净，然后呢能互相帮助学习一些的。 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或者说跟我有共同语言的，跟我能一起交流，在我伤心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他都会在我身边的那样的朋友，我是希望我的同桌真的能成为我的朋友。 我衡量同桌的标准就是四个字，真诚待人。如果他对我够真诚的话，我也会对他很真诚的，这样我们就是一对好朋友。 现在呢给你们一个词哈，刚才你已经用了一个真诚待人，再给你们一个词，每个人形容一下现在的同桌。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的同桌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有求必应。 我的同桌是阳光向上的人，就是她是一个那个小女生，然后在那个学习生活中她会那个很包容我，就是各个地方都会很谦让我，然后我就很开心能跟她一起同桌。 我觉得要是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同桌的话，我比较想用龟兔赛跑这个成语来形容他，因为他有的时候在老师面前就是他脑子特别聪明，就是说做题的时候吧，他就思维特别活跃，完了老师也特别看好他，但是有的时候他会过于骄傲，完了在后边的时候就会，前面是挺聪明的，但是越往后的时候吧，他可能会就是偷懒之类的。 我感觉我对同桌就是他对我就是最大的一个帮，就是一个词，就是包容。就是每次假如说我就不小心就是说话或者是就是对就伤害到他的时候，他都会就是如果我向他道歉他都会就是包容我，我就感觉挺开心的。 如果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同桌的话，那就是慷慨大方。我用什么东西缺什么东西的话他都会借给我，而且不会特别的斤斤计较。 如果我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同桌的话，我会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算是中国好同事，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在班里干一些事情比较多，然后他每次都会帮我，也会帮我去给我提一些建议，帮我处理一些事情，我觉得算是中国好同事。 如果我用一个词形容我的同桌的话是善解人意。我每次犯什么错误的时候，同桌基本上都能包容我。然后就是我的同桌虽然是一位异性，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纯洁的友谊的。 好，非常好啊！你们所有人都说完了哈。其实我刚才在听你们辩论的时候，我发现了，不管是男生同桌也好，女生同桌也好，其实就是归根到底还是人与人的一种交流和相处。我们最终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也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跟别人交流，如何去跟别人交往。刚才我觉得这个男生郝元志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以诚相待。我们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交往的时候，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都要以诚相待。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会换来一份非常珍贵的友情。辩论的最终结果并不重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重新的审视我们跟别人应该如何交流，重新的回味我们身边的那位同桌给我们哪些收获。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闻议事厅非常的成功，孩子们都说得非常的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周再见。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 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圆圆、金神蒙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要违章了，我不知道，假装。